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阅文集团授权，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夫人，你马甲又掉了》，作者一路繁花，第378集，权势嚣张，上。 小程是谁？ 秦修成关心的是另外一件事，他看向秦汉秋，一双好看的眼眸眯起，蕴着凉意，让秦冉带小程一起回去吃饭。秦修成眸色敛着，略显不悦。秦汉秋的声音下意识地压低， 就他是冉冉的朋友，心外科医生，很厉害。 医生？ 秦修成声线淡淡，开始回想着京城有什么姓程的医生，没想出来。秦修成点点头，下次看到秦冉再问一问他那个小程是哪家医院的。这边进亭兰大门，秦冉顺着路走了一分钟，就看到站在路灯下的程俊。他穿着黑色的长款呢大衣，依旧遮掩不住大长腿，双手松松的挽胸，斜靠着路灯站着，清瘦修长的身影被路灯拉得很长，清澈的眉眼笼罩在一层阴影中，遮掩不住的潋滟。看到人，他站直身体，手放下，往前走了两步。 冷不冷？ 他张开双臂，把人搂到自己的大衣内。秦冉侧过脸，声线散淡。 还行，先回去。你计算好我给你的反应堆没？ 这半个月，程俊差点跟他一起把大学物理学了个遍。他松开手，拉着他往前走。 算好了，在你桌子上。 物理实验秦冉不陌生，但反应堆对秦冉来说有些瓶颈。物理实验数不胜数，秦冉往进去学之后才知道宋绿婷为什么发了实验视频给自己。只有亲手做的时候才能发现一点微小的差距都会带来可能无法挽救的损失。秦冉不得不承认，他在这方面只学了个皮毛。理论知识对他没有难度，因为他的记性诡异的好到可怕。但物理实验理论只是个基础而已。他跟在程俊身后回去，在楼下也不停留，去房间看程俊给他计算的反应堆，对比着自己的来看。楼下程金叹为观止， 秦小姐太可怕了。 秦冉跟程俊完全就是两种人。程俊从桌子上拿了一杯水，淡淡的扫程金一眼，程金立马严肃地打开放在桌子上的公文包，拿出来两个信封。 俊也，没查到。 程俊手支在桌子上，接过信封，也没有看，就随意地放在手里。翌日，星期六，秦冉起得挺早，程木跟厨师都知道秦冉今天要去考试。厨师依旧摆了一份满分早餐，程木看着秦冉吃完，才走到厨房跟厨师说话。他压低声音，面无表情地看着厨师。 秦小姐今天满分300，100分不到及格。 厨师举着锅铲，也面无表情地看着程木。吃完饭7:30，程俊送秦冉去学校。两人刚走没有几分钟，程老爷子就过来找秦冉出去玩，没想到又扑了个空。 啊，冉冉又出去找同学了。 程老爷子看向正在大厅里忙活的程木，上次来找秦冉，秦冉就出去会同学了。程木抬头，他去给程老爷子倒了一杯茶过来，表情淡定地回道： 秦小姐去考试了。 今天还考试？ 程老爷子坐到沙发上。 考什么试啊？ 管家站在一边也看向程木，奇怪。程木看向程老爷子，恭敬道： 物理实验室考核。 程老爷子低头喝茶，嗯了一声，嗯到一半忽然抬头。 啊？你说什么？ 程木习以为常哦了一声，就重复道： 哦，物理实验室考核。 惊大，秦冉同一众考核学员一起到达了物理实验室门口，门口已经站了将近百个人了，还有各个院校的老师教授。每年实验室的考核都是京城的大事，老师教授都十分郑重。 今天的理论考试有把握吗？ 江院长副手站在一边，看到秦冉，他压低声音询问道： 还行吧。 秦冉的手搁在脑后，看他这样应该是有把握的，过线对他来说应该不难。江院长让他先进去比试，他站在原地看秦冉笃定的背影，忽然侧身问周颖： 你觉得他会不会给我们带来惊喜？ 周颖拧眉道： 先看明天早上能不能过前50名。 江院长一听也没了话。物理实验室地上5层，地下有3层，整栋大楼的框架很大，几乎都是玻璃制的。理论考试在1楼最大的会议室，笔试是进物理实验室的第一道防线，如果没有考入50名以内，就会被直接刷掉，每个人只有1次机会，所有人都会全力以赴。100个人分了2个考场，好几个监控，加上4个监考官，还有屏蔽仪。秦冉找到自己的位置坐下。物理实验室考核的笔试试卷涵盖很广，不仅仅是针对某个专业，而是涵盖了光电核磁各个方面，其中不乏有很多 SCI 上专业性的问题，刁钻有坑。京大的期中考试跟这题目的难度不能比，一不小心就会被带到阴沟里。试卷有2张，秦冉伸手翻了翻，心里有数，难怪京大的学生谈考核色变呢。考试时间150分钟，2个半小时，看起来很长，但实际上300分的物理卷子2个半小时根本不够。他拿着笔一题一题地开始写。能在全国被选到这里来考试的人都是物理系的尖子生，几乎都是参加过物理竞赛的大三大四学生，在物理上储备的知识甚至超过了自己的导师，平日里也是饱览群书。一开始写起题目来都得心应手，写到第二张卷子的时候速度都开始慢下来了，有在稿纸上计算数据的，也有苦思冥想找不到方法的。在这样的大环境里，4位监考老师都注意到坐在最后一排的女生，她几乎没有抬头，也很少在稿纸上演算。2个小时后，她放下笔，随手翻了翻试卷。一个老师怀疑自己看错了，她顿了一下，问身边的人： 哎，她在干嘛？ 检查试卷。 另一个老师也看了一眼，迟疑着开口。2位老师还没确定，那位同学就自己举手了。老师以为他有什么问题，走到他身边询问他。秦冉检查了一遍，没有发现到什么错误，就收起了笔跟笔袋。因为还在考试，他的声音很低，简洁明了： 小娟， 东西收好。他见监考老师还站在原地没有反应，秦冉一顿，唇稍抿，声音依旧很低： 不能提前交卷吗？ 能。 老师反应过来，他接过了秦冉的卷子，然后低头看秦冉卷子上的名字跟院校。另一个监考老师也凑过来看了一眼， 名字秦冉，京大的学生，这么嚣张吗？ 这种考试也敢提前交卷？而且别人2个半小时都不够做， 你两个小时做完还能检查一遍就算了，这还敢提前交卷。本集已播讲完毕，请您订阅、评论、分享、发弹幕哟。